离开。哇哦，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哈，姐姐妹妹站起来，来自陶晶莹。陶晶莹呢1969年出生于台湾，是台湾的主持人、歌手、演员、作家。那这首歌呢是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我变了》当中的一首歌曲，她是想告诉所有的女生要不怕受伤，勇敢追爱。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那接下来同样是一首活力十足的歌曲，权志龙《狂放》。 让我难过，真的要死，也不变暖，别联系，你有多少？其实没有少，再难干脆所以到了几个车，我难把我变大概。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割，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相信，你看着我努力，

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MyFM 周末放轻松。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小猪罗志祥带出的《精武门》。罗志祥好像最近因为上综艺节目很成功啊，就是那个《极限挑战》当中，他曾经客串，然后变装扮演了一个角色，叫做朱碧石。然后这个角色呢很深入人心，所以他今年索性就以朱碧石的身份，然后打扮上朱碧石的妆容啊，变装，然后演唱了一首新歌，叫做你干嘛，然后以这首歌为基础，然后进行各种宣传。最近呢也是开了一次网络直播，完全是以那个女装的朱碧石的身份，然后开了这次全程的网络直播，跟各种网友聊天，然后收获了无数的效果，据说也打破了，据说是那一个直播软件的历史最高纪录啊，而且也有很多粉丝疯狂的送一些直播软件当中大家都懂的各种金币啊礼物啊，据说收的也是盆满钵满呐、啊，看来小猪罗志祥近期的谐星路线是不会回头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明年继续播出的《极限挑战》第三季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带出的《画》。 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静寂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相信这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静寂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就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遥遥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吹过窗台，你能否 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2000年的水木年华，那个时候李健还在里面，这是他们组合当中的第一首歌《一生有你》。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的校园民谣是以老狼的《同桌的你》作为代表作的话，那我觉得进入2000年之后，或者说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这首歌几乎席卷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的高中或者是大学校园，很多人的大学时光或高中时光，甚至是校园时光，都是伴随着这首歌声然后慢慢成长的。听这首歌的时候，往往会怀念那个时候自己的快乐与忧伤。有的时候歌声像一剂药剂，可以将我们浮躁的心刷的一下平和下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平和之后还要重新抖擞精神，回归到现实生活。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一首新歌。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特别是有一点上了年纪的人，经常瞧不起一些新人，或者是最近很走红的青年偶像组合呀，或者是歌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0年也好，20年也好，当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当现在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代

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正在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我不要一直到形同陌路变成刺角，既然可以拥抱，就不要轻易放掉。我们背对背拥抱，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将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这警告，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时间来到了13:31，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出的《背对背拥抱》。林俊杰最近除了参加浙江卫视正在进行的那个音乐真人秀节目叫做《梦想的声音》之外，还在昨天晚上刚刚落幕的韩国流行音乐最高奖项妈妈音乐盛典当中获得了最佳亚洲艺人奖。这个奖项可以算是非常的难拿，因为每年只评出5到6位在韩国以外地区的亚洲歌手，可以说能入围都是非常难的了，更何况最终拿奖。当然和他一起拿奖的除了我们熟悉的张艺兴呢，还有华晨宇，不知道大家对此是否满意呢？在听了几首男歌手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送上一个可能算是久违的女生，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美静带出的《远方》，就在 MyFM 100.5。 深，让我们如今还是难舍难分，有太多动人的歌，太美的梦，陪我们曾经相爱黎明黄昏。外面闪耀过天空，温暖和风，和许多等着你去实现的梦，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过往。这世界不管对错，真假难分，我们却曾经爱得那么认真。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离开这令人低落的过往。直到海枯石烂，烟消云散，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

It can happen to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M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心脏世界的旅人，在那每个角落站下。 这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一起合作的《有爱任性》。北京时间来到了13:47，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2月3号，全天是雾霾的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温度是11摄氏度，夜晚最低温度20摄氏度，风力等级为微风。明天12月4号，全天的天气是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温度9摄氏度，夜晚最低温度-1摄氏度，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坤带出的《穷浪漫》。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在周末放轻松的音乐当中一起惬意听歌吧。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MyFM 100.5，好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音，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靠近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太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我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 SHE 当中的 Selina 一起合作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而马上就要到了跨年演唱会互相争斗的季节了。今年的跨年演唱会 SHE 和王力宏也分别会在江苏卫视和台湾地区的跨年演唱会现场出现啊。看来是没有办法再合作这一曲歌曲了。不过我们在内地的很多电视荧屏上能够看到不同的多个电视台为我们精心呈现的跨年演唱会的版本，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了。不知道今年你会选择哪一家卫视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据说也会参加今年的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它叫周慧，相遇太早。 想逃跑。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我们在14:13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来自台湾地区非常资深和著名的女主持人蓝心湄，在1993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首歌，叫做《一见钟情》，这也是蓝心湄，我觉得算是她歌坛生涯当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了。 好像在最近几十年，在华人的娱乐圈做主持人的人，只要是涉足到乐坛，不打造出一首自己的代表作，往往是不会甘休的。像我们熟知的，刚才我们听到蓝心湄的这首《一见钟情》啊，包括陶晶莹、桃子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呀，阿雅的《踹冰圆舞曲》啊，当然还有内地的像谢娜的《菠萝菠萝蜜》，何炅何老师的《栀子花开》，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各个主持人的代表作。不过当然也还有很多主持人到现在也没有代表作，像我们熟悉的汪涵呐、还有很多央视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目前也就没有唱歌，不知道他们哪年会想起来啊，一鼓作气就发一张专辑，然后真的也产生出刚才我们听到这一种很著名而且留给我们记忆很深的歌曲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就在 MyFM 100.5。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穿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爱不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带出的《看海》。虽说现在呢不算是一个看海的好季节，但是还是要和各位喜欢看海或者去海边玩耍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最近呢，咱们天津航空开通了从天津中转山东省日照市，然后飞往海口的航班，每周二、四、六直飞。而且为了吸引各位游 游客去山东省日照市的海滩玩耍和游玩。日照市政府呢，也对咱们天津的游客开通了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就是大家如果是坐飞机从天津飞到日照去旅游的话，可以凭借天津飞日照的机票，在当地所有的景区享受最低半价的景区门票折扣优惠，而且在当地所有的星级酒店都可以享受最低四折的折扣价格。如果大家在这个冬天有兴趣去看看海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下山东日照或者是海南的海口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下一首歌来自 Tank 吕建中带出的《三国恋》，就在 MyFM 100.5。 将军，北方苍狼战日，有马十二兵等待你光临。无情诉说英勇事迹，百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梦想在流浪。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兄弟，长江水面写日记，你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实现一个梦。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I wanna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you. 走开了。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花样姐姐这个真人秀节目第一季的主题曲，而东方卫视在前几天也公布了2017年自己的节目计划，其中花样姐姐还有他们类似花样姐姐的另一个节目叫做花样男神团，将继续在2016年的每个周六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明星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而2017年的花样姐姐将会继续由林志玲作为主导，然后邀请一票女明星，而花样男神邀请到的这个挑头的男明星是吴彦祖。如果喜欢这两位大牌的明星的话，明年就关注一下花样姐姐和花样男神吧。接下来继续 MyFM 100.5的好音乐，送上这首歌来自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来听歌吧。

告别 嘚啵嘚啵嘚啵， 侃侃而谈，唯独我们终于一而不染。超级玛丽闯过艰难一关一关，就像我们好歌一首一首不会间断，畅快音乐习以为然，只在 My FM。 杰伦，关注我，关注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你就是

些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家。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狼烟把气质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 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带出的好心情，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即将我们就要进入年岁末年初的时候了，所以也有一大堆的节日会向我们接踵而至，比方说就要在20天之后到达的圣诞节。如果你家有一些小朋友，并且这个小朋友正好在6到10岁的话，那么各位家长朋友可以选择一种特殊的方式度过今年的圣诞节。因为今年呢，天津自然博物馆将会在圣诞节的23日和24号晚上举办一个圣诞奇妙夜之旅的特别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结合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很多自己的展品，然后设置了快乐印记、圣诞揭幕战和环球探秘之旅等等3项和圣诞有关的狂欢活动，来更好的衬托这种节日气氛。所以如果自己家小朋友喜欢自然世界，或者是有心情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度过圣诞节的话，可以去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咨询一下了。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伊能静和她老公秦昊带出的对先生对小姐。 Hey Mr. Right，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期待，我不会轻易放弃。 Hey Mr. Right， 我怎么才找到你？我快要不再相信。虽然说真爱难寻都是命，但我愿意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自己。 嘿，对先生。 嘿，对小姐。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很苦陪你笑，陪你把脸皱纹，还对你好。哦阿祖，哦阿祖 ，I believe I need。哦阿祖，哦阿祖。 Hey Mr. Right，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期待，我不会轻易放弃。 Hey Mr. Right， 我怎么才找到你？我快要不再相信。虽然说真爱难寻都是命，但我愿意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很苦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Oh, I do. I believe I do. Oh, I do. Oh, I do. I believe I do. 所以今天起牵彼此的手，不管世界反对，也不管风风雨雨、哦、让我们大声宣布要在一起，让我们大声对幸福说，我愿意。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 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 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 陪你哭陪你笑，

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房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算是离现在来说最近的一首新歌，但是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的一首老歌了，山丘。从这首歌之后好像李宗盛就再也没发表过什么新作品，而且他现在这个状态呢是即便发表新作品也就是1到2年出一首歌，颇有追赶内地的朴树这个出歌速度的这个架势，但是每次一出作品一定是经典，毕竟他是台湾那么资深的一位音乐人，而且每次一出版的作品必定会入围台湾的金曲奖，甚至是必定会拿奖，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资深音乐人的功力。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正好也是和李宗盛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宗盛在他自己的音乐制作过程当中捧红过很多人，包括下面这位歌手，几乎就是李宗盛一手介绍然后签进公司然后捧到现在这个地位的。这个人叫梁静茹，这是他的新歌《呵护》。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

窗前。 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爱似水仙。如果没有最近他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这样一个真人秀节目的话，可能真的有很多人已经淡忘了曾经在华人乐坛有这么带仙气的这么一个女生，为我们曾经带出那么多的经典作品。她叫金海心，请记住这个名字，也期待她最快的时间能够奉献更多的新歌吧。接下来继续送上一个我在我心中也是觉得她的声音略带一些仙气的人，这首歌来自林凡，五天几年，就在 MyFM 100.5。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用最不舍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什么蜡笔刷不掉你呀你呀，第一个世纪到处都发现你爬上的自己让惊喜的天。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什么蜡笔刷不掉你呀。 FM 100.5在15:52的时候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带出的《爱在西元前》。而就在今天，国内著名的一本财经周刊刚刚评出来的2016年最具商业价值的明星排行榜的 Top 10当中，周杰伦也是成为前十名里头唯一一位歌手身份，其他的九位全都是演员啊。第一名是胡歌，第二名是 Angelababy， 第三名是邓超，第四名是范冰冰，第五刘涛，第六名是周杰伦，第七名是鹿晗，第八名是赵丽颖，第九名是孙俪，第十名是杨洋。不知道大家的 idol 有没有上榜呢？但是周杰伦作为唯一的音乐人出现在整个排行榜上，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惋惜。看来现在的音乐圈子确实不那么景气呀。接下来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海明威带出的《老人与海》。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吧。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奥特莱斯首届免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奥特莱斯。 Here we go, sorry about that.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 Don't stop the music by FM， 不听话。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the music, the 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